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考虑到澳门目前的实际情况，应澳门特区政府旅游部门的请求，国家旅游局紧急通知了各地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从26号到本月的30号暂停组团赴澳，下一步也将会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的有关部门对于灾情的进一步评估意见做出相应的安排。今天969周周带你听资讯。近日发布的我国首部高铁公路运行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截止到2016年底，我国的高速公路已经超过了13万公里，总里程呢位居世界的首位。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了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的管理规定，将规范以百度贴吧、天涯网络等为代表的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打击有偿删帖。来关注生活方面，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爱吃菠萝，其实呢，菠萝当中不仅有丰富的维他命，能够淡化面部的色斑，使皮肤润泽透明，还能够使皮肤呈现健康的状态，如果长期坚持的话，还能够起到美白嫩肤的作用。同样969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秋天到了，天气也将会逐渐变得干燥起来，在饮食健康方面一定要多多注意咯。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已是过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数据说，全球2.5亿医美消费者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而且90后是主力。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对于追求美都有自己的看法哈。但医美确实是一种方式，不过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健康安全是最重要的。 没等到我心愿颜色心理想叫做

了所有一切，因为你和我曾多么快乐。 每个人都会有熬夜的经历，但是你知道吗？睡眠不足会发生很多不好的状况。短期来说，睡眠不足会导致学习能力下降，反应能力下降，但长期来看也会增加肥胖和糖尿病的几率哦。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想过去，我

来自上海交警总队的消息，上半年上海的外卖行业一共发生了导致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达到76起，其中饿了么和美团外卖各占了26%。而最近交警总队呢也约谈了饿了么、美团、百度等8家外卖的企业，要求各企业加强对于员工，特别是送餐外卖的骑手的交通安全管理。生活方面，立秋之后天气日渐凉爽了，去郊区秋游的市民也渐渐多了起来。那为了方便市民近郊秋游的多样化出行的需求，公交集团呢也将会从即日开始开通市区往返雁西湖以及青龙峡的节假日专线。 笑着睡着， 这边为你的微笑，我们甜蜜的大脑，好希望微风把思念代替我亲吻你嘴角。 想念着每天每晚我们故事，每天每晚说好的事，为你好奇看的风景，爱不成了事， 你就是我的天使，给我力量能够 在寂寞， 想着你的身边到不了，像个路人般看热闹， 经过那个属于我们的转角，走过两个人曾经逛的街， 那些天还有熟悉的画面。 Oh baby girl I'm coming back home。 Baby boy 永远永远手牵手，一步两步一起走，永远永远要记得今天的时候，不管下雨的时候，不放开手到永久，我们要一起生活。 没有办法想象那画面，一个孤独的背影走在小公园，一颗心需要暖，一双手需要牵，故事要有美好结局，需要两双手来牵。永远不是出现在童话里的梦在身边，眼泪加了蜜糖，沿着句点要完美化在。像什么

西北大学研究发现，智能手机的使用方式呢会揭露使用者的精神状态。研究人员给参试者安装了一款测试位置信息和使用频率的一个应用，同时对于使用者进行了抑郁症的测试，结果却发现有抑郁症状的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达到了68分钟以上，而没有抑郁症状的人使用的时间只有17分钟。所以在这里要提醒手机控们一定要当心了，放下手机看一看外面的景色也是蛮不错的。 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又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生就暴跳又涨停，当火的浪不必守规矩，没有小心本感谁有气，风流像在不想自己，上个女主人欠我的感情，和谁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还是个馒头着我出门去，忘了30几双新技术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 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 后去哪里，算命好歹很多言语，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翘二郎的看胡闹综艺，恰昨晚的七千上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严重过敏，假装20几家人丹麦还不是会拆穿，并没有神奇。 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又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忘了回到家对着空抱着冰哭整晚， 还是个门拖着我出门去， 忘了30几胸心激素早就抵消不了深夜的孤 寂。而且人多么坏，我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我承认又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我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969。 969。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个9。 亲爱的，我马上就休年假了，我们出去旅游好吗？ 好呀，这个时候去草原最合适了。我听说内蒙特吃特腾旗乌兰布统草原正在举行蒙地晋升原来